你要旅游的时候到那儿还真是不错。 嗯， 那亚洲呢气温最高的地方当属印度德里，新德里今天预报最高气温仍然是42度。 哇， 这个温度对他来说家常便饭。对于北美来说，因为有一个热带风暴，这个前两天是在这个佛罗里达州，就美国南部已经登陆了，现在正在北上减弱成低压，所以那一带呢，美国东部这一带是有些小到中雨，然后这个随着这个低气压的继续减弱，所以它还在继续的减弱当中。 嗯， 但是气温呢，那一带还是不错，在25度上下。 嗯。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介绍，也希望大家在出门之前，尤其是出远门之前，能够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再次谢谢李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正，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是5月31号，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先得跟这个五月说声再见了。 我以为要祝大家6.1儿童节快乐， 把这个留在明天。 我明天 确实这两天的这个主题已经变成了就是大家跟孩子的节日了啊。 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是孩子是吧？ 对， 哎， 自己还是个宝宝 啊，但是已经有宝宝啊，不说这个话了。 嗯， 我们回归今天的主题，今天在5月31号，五月份的最后一天，我们的达人订阅号当中呢，我们要去的地方。跟刚才我们的气象老师他推荐的地方，我觉得哎如出一辙。他怎么分析这个天气，尤其是旅游天气的形势的？他说这个南半球呢还是有点偏冷了，在某些地方，然后呢在亚洲的某些地方呢太热了。我们知道印巴这样的地方，确实是全世界温度最高的几个点啊，都分布在这里。 是， 那还有呢，他就说到了最后一个，他说欧洲啊，在他看来啊，他刚才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的说到欧洲的天气，不管是在春夏还是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他觉得都没有特别特别极端， 没有极端。 对 对， 而且今天我们去的地方呢，你要说没有极端，这还是一个方面，你要在某些时候去呢，还可以赶上很多很多很好的天文奇观，是吧？ 天文方面是有极端的，但是在天气方面其实还好。 没错， 而且今天这趟旅行呢，多多少少可以跟我们明天的节日挂上钩 啊。哦哦，今天就已经开始了是吧？ 是的， 庆祝一下。 但是如果只用这一天假期肯定是不够的，各位可以稍微构想一下哈，给自己攒出一个长假，带着孩子一起去。我们今天请到的也是亲子旅游达人尹璐，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写他和他孩子环球旅行。 哦， 你知道他儿子两岁半就环游、 环游世界是吧？ 世界。 哦， 对，来欢迎一下尹璐。 大家好，我是尹璐。 哎呀，那是这个跟我们节目太这气质太相符了是吧？ 为啥呢？ 环球旅行家嘛。 哦，对， 小小环球旅行家。 嗯， 是吧？提前预祝你们二位明天节日快乐啊！ 谢谢， 跟孩子节日快乐。 谢谢 啊！刚才说这个孩子在2岁多的时候就环游世界，跟我们 说几句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其实这个就是两年前嘛，和袁一聊过，就是当时是因为有一个、 可以算出来孩子现在的年龄了。 对，当时是因为那个有一个环球的游轮，然后呢环北半球，然后我们很荣幸的就登上了那条船， 嗯， 然后就完成了一个环球86天的一个旅行。 哦， 你知道86天对于一个2岁半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就是上船的时候还不会说话，下船的时候出口成章。 哎， 真的是，他语言爆发期就是在船上。 对， 而且是男孩嘛，所以他说话相对比女孩稍微晚一些，在2岁之后、上船的时候还不太会说，下船的时候全会说了。 贵人语迟，但是赶上好机会了，是吧？ 对，嗯。所以就是那一次，其实在那个之前就已经有一些铺垫，比如说会带他去近的海岛呀，然后去一些近的城市，然后后来就发现在旅行过程当中没有什么不适应的这个问题，就他适应的还挺好的。 嗯， 然后我们就是在准备去环球之前在家做了很多功课和准备，就是比如说让他这个吃沙拉呀，因为我们知道到欧洲到美国之后肯定是以这些东西为主的。 对， 然后会就前期都该做好准备都做好，结果我们当时也想到说他但凡在一个地方跟我说我不想上船了，我们就买机票直接飞回来，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但是后来就是真的就很顺利的，但其实我们也有提前回来、但是是不在我们计划内的提前回来，我们是从洛杉矶飞回来的。但其实飞回来比坐船回来更挑战，因为坐船回来就是我们就到上海嘛，然后我们就一个半小时就到北京了，但是我们飞回来花了13个小时。所以就是整体上来说那趟旅行对于他和我的意义都特别大。 而且听这么一解释呢，跟好多这个家长抱怨的不太一样啊，就是说孩子还挺省心的，是吧？ 在家得多费点心， 主要在 出门就能省点心。 所以我在想，你说很多家长会这样有这样的反应，就是孩子太小，不适合带他走，不适合带他到哪里哪里去啊！我身边的这位，他就是一例子啊，孩子太小啊。 我 没有， 有的时候我们一说出远门，原因就会说 对对对， 哎呀，那等两年吧。 是是是是， 就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 对， 就是有些孩子他是不是就适合旅行，或者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孩子 让他变得适合？ 对，让他变得。因为我刚才听尹璐这么讲，我就得出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臆想的结论来。我想是不是孩子在这个旅行当中，其实是锻炼了，或者说丰富了他，或者说可能给他增加了你在家里不能够具备的那些东西，不能够吸收的东西，孩子才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其实我对他的旅行没有预期，就我一开始会觉得他去哪儿我都会提前告诉他我们要去哪儿，怎么怎么样，今天要经历什么，我知道的我都会先投射给他。但是后来就是也，但是一开始是有预期的，说你看海是这样子呀，沙子是这样子，后来你发现这些你跟他说了没用，他记住就是记住了，他记住的是因为他自己想记住。他不记住就是因为他排斥 选择性，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必要去对这个孩子说我出带他出去就是为了长见识啊，为了让他怎么样，你就是为了让他去感受。因为我在那本书里面的那个序是那个歌手王铮给我写的，他给我写了一句，就是他其实是写给我儿子一句话，他说小韩，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吗？你有一个什么大刀阔斧，然后什么就敢带着你去行走天下的一个妈，然后说那个你的世界不是被告知的，然后你看到的 自己感知的， 你看到的天空啊，你摸到的沙子呀，你闻到的花香啊，所有都是来自于你自己。然后我觉得他简直太牛了，就是他把我就是没有总结出来的这一点，就我终于找到了我带他去旅行的意义。所以我觉得我儿子他的幸运在于不是因为他和我一起去了这些地方，而是因为他的世界的确是他自己感受到，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他自己感受到的。每当他问我说妈妈那个地方会是什么样，我说我也没去过，然后我们一起去看，或者我去过的时候我说你去看，或者你或许你跟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你当他跟他这样去交流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我妈也跟我一样不知道。小孩就特别希望说我要胜于你，其实小孩的好胜心非常强， 就我和你在一个起跑线上，然后我还知道的比你多。 对，然后他就会尤其要一看到什么回来之后再一跟小朋友去说的时候，其实他真的不是炫，他真的不是在炫耀，他就是告诉大家我看到的海是白色的，那我在海上看到了飞机，但是小朋友不信，他就很失望，他就跟我说妈妈你把我们拍到的照片给他洗出来给他画出来，然后我们让小朋友看，他会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说这是我真的看到的。对， 他自己获得的这些东西很珍贵，就是别人去灌输 代替不了的。 对，所以有了这些铺垫之后， 就是两年前，两年前你们是分享过这一次 分享过 的， 对，在引路那本 所 以 谢谢你陪我走 世 界 里面有详细记录， 所以那是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啊，就是环球。 对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今天就不提那次环球旅行了， 是我们要聊近期的一次行程，就在刚刚今年的这个春节， 是的， 对吧？今年春节你带着小韩去了一趟亲子行，一般亲子就像我这种，哎，日本特别好，到处推荐。 这个倒我给证明啊，就是原因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孩子在特别小的时候，他觉得近一点， 没错， 对孩子，因为 的确是 孩子，因为受不了长途的那样的飞行或者长途交通嘛， 对， 他对别人或者说整个环境对他的压力都会小一些， 对对对对， 是吧？ 是的， 对， 特别赞同。 引路赞同，你也去的日本是吧？ 他去的可不是好几个日本的距离。 没有，其实我这次去的是芬兰。 嗯哼， 芬兰是因为 这个距离，这对比就太大了。 因为在前年春节的时候，朋友圈不知道，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是特别关注旅行，所以就是朋友圈里有很多旅行达人，然后就发现，哎，我怎么感觉我半个朋友圈都去芬兰了， 因为极光爆发年啊。 然后我就特别，我就看很多人都看到了极光，但都不是那种爆发式的。然后其实我这次去也没有看到爆发式的那个极光，但我们看到了。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我说我们要不然挑战一次芬兰。他当时的那个，就我老公是一个很谨慎的人，然后他当时就说，这咱俩，我说肯定得穿腰上也得带着呀，就是我说而且芬兰，后来我其实就在这个之前我已经查了一些资料，比如说就最著名的圣诞老人村啊，然后什么有驯鹿呀，然后格拉雪橇啊，就很多，我觉得都很好，包括北极圈里面有一个极地的动物博物馆，对，但其实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带孩子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规划。 我以为你那时候我一开始做他的工作啊，一定要带孩子去。 所以他先查了资料，做了攻略以后，才能够有的放矢的去说服老公啊。 对啊， 还要告诉他说为什么 是老公本来一听两个人去都是咬着牙的，孩子要去，哎呦我的天！ 对，后来我就很意外的是，我就把这件事儿跟我身边的两个朋友说了，结果这两个朋友就特别有就是特别有眼光的跟随了我一起， 是获得了支持的意见。 没有，他们跟我一起，他们跟我一起带着孩子 三个家庭， 我们三个家庭九个人一起去的芬兰。 我开始预想你可能会遭到一些反对的意见。 会，我现在出去哪儿玩，就是基本上已经不会，家里人已经不会太说。 家人实在习惯了，没办法， 就是觉得说，哎呀，去就去吧，反正明年上学了，然后就可以， 反正也 是停留在北京了，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去芬兰其实是九个人，然后三个孩子，分别就是11岁、8岁和我儿子5岁。 哎呦，那你是最小的呀？ 我们家是最小的， 阶梯式的等差数列。 对对对，然后但是就是这种体验非常好，因为我之前虽然也有组织过小朋友一起出去玩，但是那种感觉不一样，就是你。比如我去年组织了10几个家庭，然后一起出去玩了一次，然后这一次因为只是三个家庭，并且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是完全需要我们自己去规划的，然后并且我也不太愿意去参照现在网上的那些就是半亲子的攻略，我们做的其实真的已经非常亲子了，但是我们在亲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让自己体会到了特别多的这种乐趣，因为你去了芬兰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去感受它的那个就是自然风光。自然风光其实是不分亲子和成年人的，它是一个很广，一个可以让很多，可以包容，它包容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合家欢的。 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安排了一个，其实前后加起来是9天的行程，我们第一天就先飞到了赫尔辛基。我现在已经开始说行程了是吧？ 对，没问题。 对，我们就先飞到了赫尔辛基。 飞过去大概多长时间？ 很近，7个多小时直飞。 你听听，才7个多小时吗？ 对，我就总觉得， 对吧？你日本 不错， 几个小时？ 3个小时， 你再加一倍就差不多了嘛。 真的，再扛一扛就过去了。 对，然后因为那个小朋友们就是在飞机上，我们也担心说三个孩子会在一起会有点闹，所以我们三个妈妈就提前商量好说，哎，我们给他们带点作业呗。在飞机上写作业呀， 带作业，孩子真是好脾气，这要换脾气暴的孩子直接怒了。 我们就商量好， 你小时候绝对不会答应是 吧？我们就商量好呀，说我们到了之后，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不学习了，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不干别的，但我们在飞机上可以把这些事儿都做了， 有调整和安排。 所以7个小时过得非常快。我落地的时候，我儿子说。是要转机吗？我说不用转机，我们已经到了。 7个小时写出了一篇论文。 7个小时他就过得非常快，然后就这样就到了。 对对对， 到了之后我们当时是直接在那边租了一个 Airbnb。 就是九个人住的非常舒服，就北欧的那个装修的风格也是我们很喜欢的， 对，极简， 然后很简约，然后还带个院子。当我们出了机场的时候，所有的人就是真的是尖叫，因为去年冬天北京没有雪， 对对对， 一直无雪， 嗯， 然后我们就是说。这一年都看不到雪，然后但到了赫尔辛基、真的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司机跟我们讲说，你们不是还要去北极圈吗？这都不算什么，淡定一点。那是一个上海司机，我们当时是在一个 APP 上面租了一个车。 嗯， 结果我们到了那个住处之后，我们就那天晚上，我们那天吃的白菜汆丸子，因为在我们住的旁边就一个超市、我们就去旁边买了很多、 把原来买回来 自己做的， 对，自己做的，就住人民币那种感觉非常好。 嗯， 然后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们其实我们当时就没有给赫尔辛基安排太多的行程，因为我对赫尔辛基的临近的一个城市，就是穿过波罗的海两个小时的一个地方，特别的、 你感兴趣。 有兴趣，就是那个地方是很多很多年前看一个电视剧叫手机，然后当时陈道明说了一句话，就是他要去的那个爱沙尼亚、费老说的，然后结果我就对那个地方我一直很好奇，说爱沙尼亚到底是哪，我曾经想象过它的样子，但是就始终忍着没有去查，说想一定要自己亲眼去看一看。所以在这次行程，也就是我们刚到 了 我们刚到了北欧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波罗的海旁边的那个塔林，就是爱沙尼亚的那个首都塔林。 他出国了， 对，我出国了， 出国了，到波罗的海三国， 波罗的海的那，然后就到了塔林之后，就是，他的确和赫尔辛基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他最显著的一个区别是物价特别低，就很多赫尔辛基的人都会在周末的时候坐着那个船，他那个船叫，我记不太清楚那个船叫什么了，然后反正就是坐着这个叫 Max Star， 对，这个船，它就像游轮一样，然后你也可以在上面睡，你也可以订有房间的，但我们订的就是公共区域的，船上也有免税店，什么都有。然后很多赫尔辛基当地的人会周末的时候坐着这个船到塔林，因为塔林出来之后，就那个港口出来之后就是一个超市，他们会去买很多酒，因为那个酒比赫尔辛基便宜很多。 全世界这样的地方都特别多啊，就是这个地方的物价高，刚好那个临近那城市，临近那国家那物价低，可以过去买， 对，水域就可以过去了。 后来我们在爱沙尼亚就是的那一天，我们真的是，我觉得我特别佩服我们的这三个孩子，就是我们全程那一天走了差不多要有2万多步到3万步吧，我们的孩子也一直是跟着我们这样走下来的， 就是平时你根本无法想象孩子能走那么多路，你以为他 尤其是再小一点的孩子， 对、 并且冷。真的是冷，就冻得都那样了。然后后来我们还爬了一座山，看到了塔林的全景，看到了日落。就是我们后来晚上的时候又坐着那个船又回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就那一天感触特别多。我说我终于来到了我，就是在我人生的这个清单，旅行清单里面可以把爱沙尼亚勾掉的这一件事儿，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所以就是我那些小伙伴们，包括我老公，就都陪着我一起去了这个地方。他们觉得说我们去看一看，其实是老苏联的一个地方嘛，说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结果第三天我们就一早就直接去了赫尔辛基，又回到赫尔辛基的机场，我们就飞到了北极圈里面。去了，我们飞到的是北极圈最里面的那个机场，叫伊瓦洛。对，我们就 最靠北了， 最靠北了。结果我们就下飞机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就是白色的了，就是真的赫尔辛基的那个雪什么都不算了。 所以全程你们其实就是住在赫尔辛基，然后是来回当天的往返吗？还是说你们换了住宿的地方？ 你是说在赫尔辛基吗？ 对， 在赫尔辛基我们有两晚住的是 Airbnb。 然后其他的你们还是到其他的一些目的地，还是在又重新预定了房子。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进了北极圈之后，我们那一天我们就去了一个叫在北极圈就是相对比较靠北的地方，它其实是介于罗瓦涅米和伊瓦洛之间的一个地方，叫萨利瑟尔卡。那个地方就是它的这种雪上的项目比较多，它有雪场，然后有滑雪橇呀，然后还有极光。就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看极光很好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其实有几件事是一定要做的。第一就是我们期待的 极光、嗯、第二就是我们要去住一住那个最有名的玻璃屋， 嗯， 对，然后第三就是我的爱沙尼亚、 嗯、 然后剩下的那些我们就其实就很随性了，对，就没有很特别的这种安排。 听起来很像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规划是以你的意见为主。 对啊，他们都懒嘛， 是 就是， 但是孩子反而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听到的更多的，你的愿望的清单上的某一些地方， 嗯， 某一些项目，在逐一的实现。 是的 啊，这个时候孩子跟你其实他对你的孩子来讲，五岁，他可能没有太多的那种。自主的愿望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但是跟你看到的时候他一定是很兴奋的。 是没错，就是我在带他去芬兰之前给他买了一本和芬兰有关的故事书， 嗯， 对，然后我就那个故事书写得非常好，就是写一个美国老爷爷带着三个小孩， 嗯， 然后去到了芬兰，他们都去到哪儿去到哪儿，一共有十几章，然后每一章讲的是一个地方，我把那本书就在去之前已经讲完了，所以在我儿子他的心里面已经对这个城市 种下种子 有了一些概 念 和印象、 嗯 啊、所以我就是上次我录原因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就是车，就是我们刚到赫尔辛基，往我们住处开的时候，然后我儿子一转头看到窗外，说：“妈妈，那应该就是西贝柳斯公园。”就是完全没有概念，就是但是他看过绘本里面的那一个地方， 他就对上号了， 他对上号了。 孩子那个记忆，他对那种对比，就是对实物和那个图片的对比，比大人来得快得多。 没错， 对对。 其实我。哎，刚才忘了说这个，你要说对北欧的这个印象啊，北欧跟孩子的连接啊，你带他看复联三嘛，是吧？那雷神就是其中之一嘛。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呢，仅仅是这个行程当中的一个部分。 是、 啊、 当然关于带孩子去到芬兰这样一个目的地，可能很多的父母都会很好奇，说在行程之前都需要做哪些万全准备，尤其是气温这方面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稍后在下半时段的环球旅行家，让引路继续来跟各位分享。 心动，在现实里每个人的爱都不同，才会痛。有些人还徘徊在大门口，有些人选择了冲，不懂爱的人却喜欢唱情。 戏梦人生，风雪茫茫，情断愁长。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至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6月2号来方恒购物中心看舞台剧《魔幻假期》，赢取玩偶， 更有小米之家、棉田家纺新店亮相，快来望京方恒购物中心过六一吧。 二

有一些剧，有一些电影，有一些画面，有些书。那孩子呢，有他自己的世界。那怎么样找到共同点？因为有时候找一种连接，你跟他如果能找到一个可以分享的东西，是更好的。那所以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就是，你带他一块出去，比你在家里跟他待的时间更长，那要有用的多。因为在旅行途中要交流的，要去彼此，就是你叫此消彼长的，你进我退的，这种东西太多太多了。 共同探索的，共同一起来体验到的。 刚才袁一说了什么？就是情侣啊，这个在一起之前先旅行一次。 准备决定要结婚之前，一定要出去旅行一次，看看。 其实跟孩子，我觉得也有相似的地方。 你知道前段时间就是很火那个亲子的综艺节目叫《妈妈是超人》嘛？ 啊， 里面那个被称作黑洞妈妈的黄圣依，她跟孩子一开始见面的时候根本就不熟，她那孩子都6岁了还是5岁。后来就是因为一次一次的旅行，单独相处，在除了家以外的地方单独相处，然后你就眼看着他们的亲子关系就逐渐的再好起来。当然，像咱们这种普通的家庭，其实本来亲子关系就不错，只不过就是想利用， 赶紧证明一下， 都是亲妈， 生怕把话说 错。对，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旅行去增加更多一些我们老了以后可以回忆的东西，以及他长大以后能够想起来的一些事情。 说得好，这个引路刚才跟我们提到，在北欧的这次旅行，在芬兰啊，进入这个北极圈之后，据说这个兴奋的感觉就更多了，是吧？ 没错。然后我们当天晚上特别幸运，我们让孩子们先是早早的睡，说你们8点钟我们就先睡觉，我们睡到10点半。 他们， 然后我们 听话吗？ 就是我们会用一些 又想招了，想 伎俩，我们可以看到极光呀。其实我们在去之前有两个姐姐，上面是两个姐姐，两个姐姐都会问家里，就问爸爸妈妈说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到。爸爸妈妈给他们解释是，我们如果看到了，那我们是很幸运的，看不到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儿子不行，他小呀，他就认死理儿，就是我是不是一定能看到？我说不一定，那我干嘛来？就是他一定要，就不指向性非常强。那你没有办法跟他解释的时候，我只能是祈祷。我在心里一直在祈祷，我说我一定能，一定能。然后，所以在这之前，我的手机里下了很多个 app，全都是那个预测极光的。然后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几率是80%。然后我就也去问了酒店的那个前台，他也告诉我，他说：“哎，我今天应该可以说你们可以去后面怎么怎么，因为我们是自驾嘛，所以我们就开着车上了那个山坡。后来我发现其实挺坑的，就是我在我住的这个酒店旁边有一个极光团是可以报的，然后呢收费还挺贵的，和一个人差不多600-700，然后还有1000多的。然后结果我发现我们去的地儿是一样的，其实就是一个车把人都给装过去了。 你们自己可以开过去， 然后我们就自己开过去，而且特别近。然后他们那个极光团只可以看1个小时就回去了，但我们的那个车就一直在那儿等。然后我老公是一个特别有乐于奉献的这样的一个人，就那么冷极寒啊，他就自己拿着三脚架，然后在端着相机在外边等。然后就这出现一点的时候，他说：“哎，有一点了。”然后我们所有人在下车。但那一天就是，其实在走之前我们还想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点，比如说我们说，哎，看极光的时候应该配个什么乐呢？就是听个什么歌呢？ 什么乐？然后 BGM 应该是什么？ 我老公说我觉得特别《西游记》是最合适的。然后我说是刚一出来那个噔噔噔。 明白？你知道那个叫什么吗？云宫迅音。那个曲子名叫云宫迅音， 很有文化 呀。那么这样的话，不，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想一想那个极光的样子，然后你再想这4个字。云宫迅音合适吗？ 对，然后 我以为我们年轻人都会说张韶涵的欧若拉呀。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他跟我 男生提的嘛。 对， 他跟我提到的是西游记，然后我说是前奏那一部分嘛，他说不是那一段，而是中间的间奏就 明白， 就那一段 就是那些天上的仙女在飘的时候。 对。然后但是那天在那之前，我老公就是不是我儿子特别喜欢听光辉岁月，然后就一直在那说，妈妈，我们就听光辉岁月的时候一定是可以出来极光的。然后结果那天我们就带着我们的一个蓝牙音箱在车里面放着的时候，结果真的，我说真的非常巧合，就真的是在放西游记的时候极光出来的。 是在西游记 的 时候，还得是老公。 哎呀， 真的是西游记的时候。但是那天真的不是爆发式，但我们真的看到了，孩子们都惊呆了，就都看着，就天一这一块绿，这一块绿，然后绿中还泛一点点粉，然后还有一点蓝，然后总之就这个天就变成了那个样子，你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形容它的那个样子。然后我们就特别感慨，那天晚上我发了一条特别长的朋友圈，然后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未来，就是再过多少年，就是他们会不会记得这个晚上，但是我一定记得这个晚上。就是我觉得人生当中一定要有一些这样的时刻是被你 会一辈子记住的，对，这点特别重要。 你放心，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孩子是儿子是吧？ 儿子， 男孩在四五岁左右，根据我的经验来讲，那个时候的记忆点有很多很奇特，你应该放心，他对这样的画面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你现在能记得自己四五岁， 我记得四五岁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多的画面，就是一次一次的，而且在外面的居多。 哦， 是这样。 所以我因为我儿子从三岁多开始学画画，然后我就开始让他把他去过的这些地方，他自己很有兴趣，他画下来。然后我上周又抛了一个朋友圈，就是他把芬兰他记得的地方他都照着照片在老师的指导下都画下来了，并且画了极光。然后他说我妈妈画那个姐姐，然后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去的这些 人 太多了，我就画爸爸妈妈和我好不好？然后我说好呀，他就画了爸爸妈妈和我，就画了我们三个人，画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看极光那个画面。 极光底下的三， 哎呀，真的，我觉得哎呦，特别的感动。然后后来等于这个行程结束了之后，然后我们的这个小伙伴里面，其中有一个妈妈就对玻璃屋无限向往，我们去订的时候已经。 订完了 没有？已经不到两万了，一个房间。然后后来我们其实那是一个六人，应该是八人间吧。结果我们就九个人，然后就一起住在里面。他也没有太多的限制。那一天晚上我们就又有炉火，哎，在房间里点起了那个炉火。然后呢，就是外面的那个玻璃书屋，然后三个孩子躺在那上面，又一起唱着歌，唱《虫儿飞》。然后那天没有看到极光，但是当他们三个人就一起在那唱《虫儿飞》，然后透过玻璃屋的那个屋顶，看到满天满天的都是星星。 嗯、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 这人生不过如此， 人生不过如此，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在 这 么小的年 纪，感叹了。 对，然后最后的在北极圈的最后一天，我们是去到了罗瓦涅米，就是北圣诞老人村。 嗯， 圣诞老人村其实我讲实话，就是一个真的是被商业化太严重的一个地方。我们商业化就是它很就首先是中国游客一定会去打卡的这个地方，然后在那边就是你可以买很多纪念品呀，然后反正总之我觉得这个我一开始认为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并且看到了习大大和那个圣诞老人这些合影什么的。但你一开始觉得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相比较于前两天的这个行程，就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弱。然后但那一天晚上我们住到了一个就是伐木屋的一个木屋里面，然后也是反正就在那个地方其实已经出了北极圈，在北极圈的边上我们那一晚上又看到了极光，所以我们很幸运。 是的，北极圈的里面的地方了是吧？ 北极圈的外面了， 外面 已经是出来一点了。出来一点了，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北极圈的南边一点点的地方。 对，北极圈南边一点。 明白了。 然后我们就是最后，我们之所以在那个地方是凯米，之所以我们会去凯米，是因为我们在北极圈附近最后的一个行程是要去坐破冰船。对，就是那个 Icebreaker 非常有名的那个，我就觉得这个破冰船特别贵，我觉得好像。我记不清价格，反正不到一万块钱三个人，就一个家庭一个上午。但是我之所以订它，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感受一下破冰的那个感触。对，然后包括我坐过七八次游轮，我就知道游轮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在破冰船上会是什么样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就在破冰船上有一个项目是可以我们穿着防浮就防尘的那个衣服，然后我们可以飘在水面上，像小龙虾一样，然后就飘在北冰洋上，这样去飘。 形容的真好，跟小龙虾一样。 我们穿的衣服真的很像小龙虾，真的很像小龙虾。 这种颜色很鲜艳的是吗？ 红色的就是那个红，然后很多人在下面的时候都这样浮，就像在死海一样这样躺着。然后我还冲我儿子招一招手，但他不可以下去，因为他太小了。 温度低吗？冷吗？ 不冷，那个衣服很神奇，那个衣服可以让你在水里面泡六天。 是能够保持你的 温度，并且你不冷。对，就非常好。然后最后我们那个是从凯米坐着在北欧那边应该只有芬兰有的那个叫 VR 的那个火车，五脏俱全的一个小火车，然后我们就回到了赫尔辛基。对，在赫尔辛基后来我们又玩了一天，最后就回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 总共是八天的行程。 八天。 你现在听尹路回忆起来没有丝毫的抱怨说哎呀太累了回来我都瘦了或者这那的，全部都是美好的瞬间。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韩生病了，就是他在凯米的那个破冰船上就高烧，从那一天 天开始高烧，然后回来之后持续烧了一周 啊， 就是可能 是冻的吗？ 我觉得跟温度有一定的关系，但最主要的是还是北欧吃的可能就是 他还是不适应， 不太适应，对，不太适应。但是也没有，我也觉得小孩发烧是很正常的，就是而且这是我第一次赶上他出去旅行，我们出去了应该有几十次了，但是我第一次赶上，然后但是我还是表现得很淡定，在我顶多就是在赫尔辛基那一天，别的小伙伴们都出去玩了，然后我就自己待在酒店里，我们俩在酒店里玩一玩会儿，然后哄他睡一会儿。 他这个态度特别符合他在的那个环境， 对对， 就是你知道国外对孩子这件事情他并没有那样，就一发烧你赶紧输液去，没有这个是吧？ 对 对吧，国外还是很理智的 休息， 对对。 是后来我看一本书，书上有写说在芬兰的这个医院，如果比如说我那天带他去看病了，大夫也依然不会给我开药，只会让我回去，就说你去屋里降温多喝水 休息就好。 对， 我这两天正好在给我家孩子准备要带他去上幼儿园，给他考察的过程当中，我听到幼儿园老师给我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你要放心，不管你家孩子现在是不是已经会说话，虽然他才不到两岁，你要相信孩子在陌生人或者在全新的新鲜环境当中会激发出他无限的潜力和他能力的一个爆发。 是的， 我听你讲完这个行程以后，我会觉得说 这就是一个佐证。 对，就是一个佐证。家长应该多给孩子这样去接触新鲜事物新鲜环境的机会， 在我们有能力的范围之内， 对， 多给他这样提供环境机会。 对对对对对，所以谢谢尹璐今天再次在时隔两年之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收音机前的 这是约好两年来一回了 两年之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父母们来瘦肉精哈。那这个马上也要寒暑假了，所以如果家长们已经有这样的打算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去参考一下尹璐的做法。 对，明天刚好六一， 对， 跟孩子好好计划一下。 是的， 其实也可以听听他们小小的愿望，共同来做到和亲子这个关系的融洽和成长。 一起成长嘛。谢谢尹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 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稍后是住在876，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